第45集，室友生涯。安宁和秦威航的这场补习一直从7点补到10点。安宁说出那句今天就到这儿吧时，清楚地听到秦威航长长的呼气声。毕竟他们得赶在熄灯前洗澡。 你要先洗洗吗？ 我要练指力板，你先洗吧。 安宁进洗手间后想起忘了拿毛巾。毛巾昨天洗干净后就趁今天有太阳晾在阳台了，就又开了门。一拉开门就看见秦维航正脱了外套走到阳台门下准备练指力板。阳台门和洗手间的门是比邻的。安宁拿了毛巾回洗手间，再次关上门时想到这一点忽然有点不自在起来。他连洗澡时都很拘谨，只要想到秦维航在门外拉指力板就觉得放不开手脚。 是因为秦威航太过高大俊美了吗？是不是每个平凡的男生在遇到这种级别的男生时都会有点紧张啊？可不管怎样，不至于在洗澡的时候想到他在外面就这么放不开吧。也许是由于洗澡时人处于比较毫无防备的状态，这时有一个比自己更高大更优秀的雄性在门外，会有一种威胁感。 洗完澡他把浴室地板拖干拉开门，秦威航刚好在指力板上完成最后一组落地，离得太近了，安宁听到了他落地时很沉的呼吸。他没抬头看秦威航，手里拿着换洗衣服的盆子走到洗手台前。 你还进去吗？ 不进了。 秦威航换衣服换鞋进浴室前，他就在阳台埋头刷牙，等听到洗手间门关上了才吐了泡沫。冲洗完牙刷走进寝室，秦威航的椅子上挂着他换下的上衣和牛仔裤，黑色皮带的一端滑到了地上，安宁给捞起来挂好了。书桌上放着秦威航脱下的潜水表，他盯着那块表发了一阵呆。中学时他也是住宿舍的，那时是四人间的寝室，对桌椅上堆放着男生衣物的画面他并不陌生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这次感觉很不一样，从秦威航身上脱下来的东西每一样都透着令他不自在的气息，他再也分析不出所以然了。与秦威航的室友生涯就这样开始了。安宁帮秦威航补课，秦威航带他去攀岩馆。第二次去攀岩馆坐一起换鞋时，安宁想起一件事儿。 来这边是需要交费的吧？我上次也是傻，就这么来攀完爽完就跑了。我上次来没给钱啊。 我找你补课也没给钱啊。 那不一样，补课是在我们自己的地盘，这是人家的地盘。 我们自己的地盘， 怎么老爱学人家说话呀？上次该不会是你帮我付的钱吧？ 我是这儿的员工，作为员工的福利之一就是可以带你来这边不用给钱，西瓜的钱都省了，你还在意那点芝麻吗？ 安宁坐在长凳上看秦威航起身走向报石墙的背影，慢慢才反应过来，芝麻是指这个攀岩馆，西瓜是指秦威航啊。 这算是自夸吧？然而就连自夸都这么酷。 虽然是室友，但他和秦威航碰头的时间认真算来也不多，也就每周一三五的晚上。平常他还是要去图书馆自习到快11点才回来，他回来的时候秦威航要么已经睡了，要么压根就不在寝室。如果快11点了秦威航人还没在寝室，那基本上就不会回来了，第二天他会去直接上课。安宁每周周六和周日早上都会跟秦威航去攀岩馆，为了训练时间能长点，两个人总是天不亮就起床搭最早一班地铁去岩馆。他们到的时候往往才7点，岩馆里一个人都没有。从7点到9点这段时间，偌大的攀岩馆就是只属于他们两个人的。 深秋的早上和夜晚没有两样，天上满布星星，路上的路灯也还亮着。他们披星戴月地来到岩馆，齐维航开了灯，安宁就看着头顶的灯光次第亮起，照亮那些人造的岩壁和岩石。他忍不住回头， 像不像日出啊？ 嗯，像黎明墙。 你想过去挑战黎明墙吗？ 秦维航的确想过，他刚学攀岩的时候因为天赋过人，曾经狂妄地想，我一定要在20岁之前挑战黎明墙。可是后来钟静发生意外，他再也没想过这件事儿。如今被安宁问到，脑海里又浮现出15岁看的那部黎明墙。他明明曾经那么心潮澎湃，攀岩对他来说从不意味着孤独，像现在这样的心如止水和孤独。 想过 要是有一天你真的去挑战黎明墙了，一定要告诉我，我想亲眼看着你红点他们。 秦维航看向身边人，喉结滚动，想说那太遥远了，但此时此刻和这个人聊着，那个遥远的梦好像被拉近了几厘米，虽然只有几厘米。每个周末早上那几个钟头成为了安宁最充实快乐的时光。攀岩的时候他什么都不用想，不用计较生活费，也不用忧心学业，只需要尽情地释放自己。虽然还只是在攀岩馆里暴食，但他已经感受到了自由的气息。有时候周末他们起得太早，秦维航睡眠不足的时候就会在地铁上补眠。地铁车厢里也只有他们两个人面对面地坐着。安宁看着秦维航双手抱在胸前，低垂着头补瞌睡。这个时候他会注意到秦维航的眉毛很浓，他睫毛也很浓，他们有墨一样的色泽和画笔般的笔锋。以前意识不到，大概是因为秦维航都是睁着眼睛的，就没有什么能浓过他的眼睛，再好看的眉睫也只是他双眼的陪衬。到站广播响起时，秦维航就会睁开眼看看外面。 你放心睡吧，到了我会叫你的。 很开心的是，后来秦维航真的放心睡了，他也不再低着头，有时会仰头靠在椅子上，有时会倚着靠门的栏杆。 这个人太好看了，所以不管怎么睡都像是在拍花豹一样。想象一只健美的黑豹，他就是不管怎么躺着歪着都是帅气的，他就配这么帅气。 攀岩馆和去攀岩馆的地铁都荣升为了他的最爱，他已经搞不清楚是因为攀岩还是因为秦维航了。有一次在地铁上，秦维航头抵着栏杆睡得有点沉，韩宁看他每次陪自己去攀岩都这么疲倦，也觉得有些罪过。周六下午秦维航可能是去野外攀岩了，星期天他们还得起这么早，于是他没有叫醒秦维航，让他多睡了15分钟，一口气坐过5个站才开口叫他。 秦维航，秦维航， 这都没能叫醒他，安宁只好起身走过去拍了拍秦维航的肩。他一拍，秦维航的眼睛就睁开了，从下方那样直直地看着他。 得下了， 错过站了。 我也不小心睡着了。 秦维航看了他一会儿也没说什么，提上一旁的背包站了起来。 走吧。 门开了，还是习惯性的秦维航走在他身后，他们到对面坐反方向的列车倒也方便。上车后秦维航向后靠在长椅上，右手搭着椅背。 我看你挺累的，你再睡会儿吧，我看着站点。 那我们今天搞不好要在这班列车上又睡过去了。